让幻想变成现实。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活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晚安工商，我的声音，你的故事。我是主播晨曦。生活山高水阔，我喜欢我们各自坚守并各自自由，不如将爱与想念都交托于时间，在时间的彼岸，我们从未失散。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选自陶立夏的《时间过去了，我们谁也没有留在原地等候》。当编辑发来这本散文集的封面样稿时，我正收拾行李去机场。你们最早读到的这篇文字，我最后完成。就像我翻译书的时候，常常从最后一章开始，看书也总是先读书的最后一页，即便是侦探小说也无所谓。仿佛为着获取某种保证，我是从结局出发的，再没有迷路的可能。大约就是去年的这个时候，远行前在微信开始了名为 350 All Days 的计划。这一年里，大家读着我的文字，陪我去了3次苏格兰，2次伦敦，还有丹麦、法伦群岛、冰岛、意大利、迪拜、库克群岛、关岛和日本。350 All Days 计划结束的时候，我又在旅行，深夜的泡面，很多很多带消毒剂味道的毛巾，性能品牌各不相同的电熨斗，一样的白衬衫，就是我早已习惯的酒店生活。有时候电熨斗有电源线，有时候没有。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无牵无挂，有时候非常想家，但我总是想不起来自己为什么要来这里，为什么走这么远。系紧睡袍腰带，给自己煮茶，然后熨衬衫。我这么爱流浪，是因为回不去一个人的身边吧。什么都是生活给的，但仅仅是全盘照收就是最辛苦的事儿。为着逃避，曾经久久不肯回家。有一次经过长途飞行之后，到家已经很晚，就摸黑泡了杯茶。第二天起来发现茶叶是没的。那年朋友从英国回来，在我家暂住，他惊讶地发现冰箱里都是过期的罐头和饮料，调味料也是一样，不同年份的报刊杂志混在一起。 这些年姿态渐渐洒脱，不再那么急切，但依旧总是在寻找陌生的更广阔的水域，希望在陌生感中获得短暂平静，无奈却总像是酒桌上那个醉得最晚却又醒得太早的人。旅行就像是从一间因为暖气太足而缺氧的房间走到寒冷但空气新鲜的室外，异乡人的身份让我更加明显地看清自己的状态，无论是性格中不成熟之处，还是对生活日渐稳健的控制力，即便不被所有人理解，但我确实在按自己的想法走下去。孤独不是能被逃避化解的东西，它一直都在，但是并不是生活的全部，就像旅行箱那套必不可少的睡衣，你不需要随时都穿，但终有穿它的时候，并且很实用。照片与文字里看来精彩纷呈的旅途，其实也可以是孤独的，甚至因为离开了熟悉的生活环境而比日常更孤独。这一路上孤独是常态，也是一种清醒剂和催化剂。如果要写作或者专注地做一件事儿，你必须独处，或者将周围的杂音屏蔽。说来惭愧，我是因为无知才走上写作这条道路，开始以为写作是最私密的事儿，却不知道事实恰恰相反，它是无边无际无可预计的面对。写作只要自己开心就好，这话是对的，写作不能只任凭自己喜欢又于自身标准，这话也是对的。写与读不过都是违心而已，但我既然开始了这场对话，就有留下来聆听的必要，听你们在我的故事里构建起了怎样属于你们的城市、荒野、河流、宇宙。渐渐意识到我走的路或许比我原本隐约感觉到的更远，这一路我明白天地有大美，人心存幽微，这些都值得敬畏。幸福感这种东西会沉在悲哀的河底，隐隐发光，仿佛纱巾，经常用太宰治的话宽慰自己。我也明白了，不能分享的美好就是最深的海，我想即便是这样，也要在他人看不到的地方好好的生活下去。你总说自己不被了解，但又有什么需要被了解的呢？人生中那些来来去去，多少是知交，又有多少是美好的误解，谁又说得清楚？不如静下来想一想，我们给了彼此多少时间，够不够用来煮热一杯茶呢？我们用了多少时间抵达季节的边缘，我们又用了多少时间等候一座冰山融化。我们远赴重洋义无反顾，因为世界太广大，我们太渺小。我们可以掌握与支配的时间总是不够，在我们无计可施的空间与时间的无尽汪洋里，我们曾一同置身于同一朵花海。我们来这个世界不是被迫走个过场的，我们经历过也改变过了一些事，一瞬里可以有一生，那些电光石火与刹那也可以在时间里牵扯成拖延的对峙。时间过去了，我们谁也没有留在原地等候，这就是关于时间和耐心的全部真相。今天的晚安工商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今天也是本学期的最后一期节目，欢迎大家下学期继续收听并支持晚安工商，最后祝大家期末考试顺利。今天的晚安曲是来自容祖儿的《重生》，祝大家一夜好梦，晚安。 山重来或继续，我不知道

但那又怎样？哪怕遍体鳞伤，也至少要活得漂亮。毕竟梦想是自己的，无关他人。况且煎熬与批评都是成就平凡的先决条件，有痛苦的人生才是完美的。不可以拒绝痛苦，却有选择痛苦不同种类的权利。痛苦的种类有很多，比如迈向成功的痛苦，比如遗憾终身的痛苦。我们所有的梦想都有实现的可能，只要我们有勇气去追求，勇用生命追求的坚持，也许今天依旧是碌碌无为，但没有关系，未来的某一刻都是全新的自己。时间不会静止，所以要努力把握好现在。无法回到过去，所以只能重新开始。改写命运的结局，也不枉这个世界曾经活过。年少时，我们都曾有过一些美妙、绚丽而又略显天真和不切实际的幻想，就像河流边的那些五光十色的鹅卵石，我们都曾陶醉于那些绚丽的色彩中。渐渐的，我们长大了，目光由脚边的鹅卵石移向前方，河流的源头记忆着一座雄伟高峻的雪山，令人神往。我们把它称之为一个理想，一个最美的字眼。理想包含着我们对未来的向往，对未来的希望，对未来美好的憧憬。金色的童年沉淀着儿时的快乐，沉淀着淡淡的稻香，就像陈年的女儿红，愈久愈香，愈久愈让人不满足于回味。小时候的我最大的理想就是爸爸妈妈能多给我买些玩具和好吃的，现在看来才觉得儿时的我多么的天真。长大后才渐渐地明白，理想不在于一朵娇嫩的鲜花，需要我们渴望的目光去滋润，更需要我们用真挚的心灵去呵护。的确，我们每个人都有理想，但要让这美好的理想成为现实，关键还是要看我们自己。在失败中振作，在振作中奋发，在奋发中取胜，这才是我们要的精神。俗话说，有志者事竟成。我相信，只要我们努力踏实的学习，一定会使自己的梦想成真。 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生而不同。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顶风微凉，恋人冰

给蝈蝈一两块绿黄瓜或者几块毛豆，宾馆上街送信买书等事宜，太太管做饭，女儿任助手，顶好是十二三岁，不准大也不准小，老是十二三岁，儿子顶好是三岁，既会说话又胖胖的，会淘气。母女做饭之外，就做点针线看小弟弟，大件衣服拿到外边去洗，小件的随时自己涮一涮。这一家子人因为吃得简单干净，而一天到晚都不闲着，所以身体都不很坏。因为身体好，所以没有肝火，大家都不爱闹脾气。除了为了小猫上房、金鱼甩死等事着急之外，谁也不急赤白脸的。大家的相貌也都很体面，不令人望而生厌，衣服可并不讲究，都做得很结实朴素，永远不穿又臭又硬的皮鞋。男的很体面，可不露电影明星气，女的很健美，可不红唇全毛，鼻子朝着天。孩子们都不卷着舌头说话，淘气而不讨厌。这个家庭挺好，是在北平，其次是成都或青岛，至坏也得在苏州。无论怎样吧，反正必须是在中国，因为中国是顶文明平安的国家，理想的家庭必须在理想的国家内也。今天的晚安曲是来自茶季阳的《给你》，祝大家一夜好梦，晚安。 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 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欢迎收听今天的《倾听南北极》。我来带着你的耳朵去旅行，我是主播张思杰。倾听南北极带给大家的是旅行中的故事，有旅行中的所见所闻，旅行中的个人感悟。今天就让我带着大家来到台湾找过去。如果可以再来一次，我还是愿意去一次小巨蛋，听一场五月天的演唱会，在他们唱温柔的时候打电话给你，虽然我知道你不会接。我自己逛着夜市，去101大楼顺着观光电梯俯瞰整个台北夜景，然后在诚品书店邂逅一个和你相似的人。虽然我不知道你现在身在何方，你在干什么，但我还是希望今天这一期的节目能够带你感受不一样的台湾。在很多人心里，从小就对港台有一种特别的情愫，这是生在骨子里的爱。从没有地方叫我们如此的为之牵挂。诗人余光中那首著名的《乡愁》感人至深。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一头，大陆在那一头。这是70、80后眼里的台湾，在90后眼里，台湾是他们年轻时候的青春回忆。青春时候听着情歌王子阿哲感受爱的过火，用梁静茹的歌感叹可惜不是你，告诉自己如果爱对了人，情人节每天都过。多少人听着奶茶的后来怀念有栀子花白花瓣的夜晚，漂洋过海去见自己喜欢的五月天和 SHE。 不少大学生在康熙来了停播的时候回忆着在宿舍就老干妈吃米饭，拿康熙来了当下饭好菜，在最后一期看他们告别的时候痛哭流涕。还记得小时候看流星花园，看公主小妹，看着许多许多台湾偶像剧，听着台湾腔慢慢长大。还记得柯景腾与沈佳宜带给我们的纯真与美好。台湾就像一张书签，当我们翻起青春的书卷时，总想起最单纯的那一年，书包里装满了蛋糕和汽水，这些都是那个叫台湾的地方带给我们的回忆与感动。在台湾，慢是一个主要的词，就像电影里它带给我们的感觉一样，是一个充满文艺气息的地方，人们彬彬有礼，温文尔雅，但却同样热情友好。说到台湾，我这个吃货呀，想先说说美食。都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热爱美食的心想必不少人也有。对于有些人来说，像我的前半生里贺涵与唐晶那样，在香港的尖沙咀21层里吃着牛扒，品着红酒，俯瞰维港，是对美食的一种追求与热爱。但对于我而言， 穿着日式简单的素净粗布麻衣，和喜欢的人或者是好朋友一起在夜晚逛台湾夜市摊，是一种极大的诱惑。台湾的小吃数不胜数，主食方面著名的有卤肉饭、担仔面、牛肉面。有这样一句台湾俗语，当你如果看到哪家的烟囱上有缕缕青烟，那么那家一定在做卤肉饭。由此可见这种小吃的流行度。一碗好的卤肉饭，它的五花肉被精心切过，但并不太碎，慢慢在有五种香料的汁里炖制，之后将做好的肉浇在热米饭上，一碗香甜微咸的卤肉饭就完美了。如果这时候再来一杯正宗地道的台式珍珠奶茶，那可真是极好的。吃完主食，咱们再沿街看看小吃。要说台湾著名小吃啊，如春光乍泄里何宝荣所说的，那可真是多如天上繁星，连起来都可以说一段相声贯口。我请您吃生煎包、鸽包、铁蛋、凤梨酥、甜不辣、肉圆、盐酥鸡、葱抓饼、蚵仔米线、臭豆腐、粉圆、鸡排、地瓜、刨冰山、鱼丸汤、药炖排骨、鹅肉、顶边搓、麻薯、灯笼卤味、太阳饼、童仔米糕、台式早餐、猪血米糕、三杯鸡、烤墨鱼、爱玉冰、可乐饼、凤梨酥、小笼包，吃大个天长地久，团团圆圆，下次我还来台湾。台湾的美食说完了，咱们再来聊聊台湾的美景。作为台湾的主要城市台北，台北101大楼是台湾最知名的建筑，拥有世界上最快速的电梯，设计宏伟，视野开阔，最适合夜间欣赏城市的繁华。看过一夜台北的朋友应该都记得那个24小时营业的书店诚品书店。 Susie 和小凯在书店里浪漫相遇，因为书店而展开的故事，让诚品书店在人们的心里更蒙上浪漫的气息。旅游疲惫的时候，不妨去书店坐坐，感受一下时间的静止和知识的香氛。如烟里唱，有没有那么一个世界，永远不天黑，星星万物都听我的指挥，月亮不忙着圆缺，春天不走远。我觉得台湾也许就是那样一个世界。说了这么多，今天的台湾之旅也就结束了。我是主播张思杰，希望每一个拥有台湾情愫的小伙伴都能够亲身去看看我们的宝岛，带着自己的那份专属回忆。 心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哎，欣姐，你看最近大热的电影《前任三》了吗？ 那我肯定看了。 那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感想吧。 那天我看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故事，容易引起大家的共鸣。其实哪有那么多的轰轰烈烈，那么多的青春狗血，那些都不是我们的故事。我们所拥有的真的只是很平常的故事，在热恋中吵架冷战，明明很想念，就是不知道在倔强着什么，谁也不愿低头，彼此消耗。 我们都在用彼此的青春教会对方成长，但陪你走到最后的却不是我，这何尝不是一种遗憾。 也许这就是生活，总是痛过才会成长，才会成熟。年轻的时候无所畏惧的你我都找不到了，多遗憾，我们走着走着就散了。所以我们要学会向爱的人表达我们的心意。 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告白。 喜欢你是新加坡著名女歌手陈洁仪 于1996年演唱的一首歌曲，由梁文福作词作曲，收录在陈洁仪2000年1月5日发行的音乐专辑《那天那夜》中，曾被多名歌手翻唱。陈洁仪的歌唱出了心中所爱的女孩们的甜美心声，将陈洁仪情歌甜而不腻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 喜欢你，借我你的梳子，让我用柔软头发吻你。喜欢你，车窗上的雾气，仿佛是你的爱在呼吸。喜欢你，那微笑的眼睛。看作春意，我喜欢这样跟着你，随便你带我到哪里，你的脸慢慢贴近，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清晰。我喜欢你爱我的心，轻抚我每根手指感应，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承诺。 Call Me Maybe 是一首民谣小调，卡莉声音甜美，就这样自由的自在的哼唱着，如同秋日洒下的点点暖阳，亦像一道贴心的午后甜点，轻易唤起你心底里最柔软的那寸美好时光，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歌曲中不断重复着的歌词 Call Me Maybe 凸显出歌曲主角十分渴望被暗恋者致电的心情。 I just met you, and this is crazy, but here's my number, so call me baby. It's hard to look right at your baby, but here's my number, so call me baby. Hey, I just met you, and this is crazy, but here's my number, so call me baby. And all the other boys try to chase me, but here's my number. 最重要的小事，这首歌旋律畅快，给人有愉悦明亮的感觉。最重要的小事是用最小的事情讲最大的情感，就算前世有多么伟大，就算万人为我写诗，而此刻最重要的事情只是与爱人一起在生活里的小事。 我曾不懂当日子穿过梦的放肆，穿过多少生死，却假装若无其事，穿过半个城市，只想看你样子。这一刻最重要的是属于你最小的事，世界纷纷扰扰，喧喧闹闹，什么是真实？为你跌跌撞撞，傻傻笑笑，每一杯果汁，就算庸庸碌碌，匆匆忙忙活过一辈子，也要分分秒秒，年年日日，真心守护你最小的事。 告白气球，清新随意，朗朗上口，很有周杰伦刚出道时的那些歌曲的感觉。前段充满 R&B 情调，特别的是副歌之后转成浪漫的手摇歌，让人听着听着跟着旋律与节奏就忍不住一起举起双手。方文山用气球来描述女生说很难追的小趣味，让该曲的情节更加浪漫。 留下真音的嘴，花店玫瑰，名字写错，谁告白气球，风吹都对 ，Yeah， 微笑在脸上飞。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礼物不屑挑最贵，只要香榭的落叶，营造浪漫的约会，不害怕。 《Love Story》这首歌讲述的是一个类似于罗密欧与朱丽叶般的爱情故事。 Taylor Swift 更是将传统的乡村音乐与摇滚乐极尽完美的结合，整首歌曲的乐风清新，非常适合调节心情的时候听。这首相对简单的歌只有四个和弦，表达的是一对可怜的恋人不得不把爱情深深地埋在心底。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